D100 It is therefore with deep sadness and regret that I must inform you flight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如果一個人經常都說要結束一黨專政，他其實真的不認同中央。如果不認同中央的人，怎麼可以將來跟中央溝通呢？堅持 不对抗和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样的立场来推动啊中美间的合作。 We're also able to work through frictions in our relations around issues like human rights, and hopefully will lead to, you know, resolutions and improved solutions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8時15分， 大家聽的是D100大聲台和香港台聯合廣播直播室，有鄭兼涵、林毓華。早晨，通告病假。 本來說明天上班我就跟阿通說，你不要回來就不要回來，盡量。這個很圓，為什麼你不要回來？是未好就不要回來，即是你不要回來就不要回來，聽不聽？你不要回來就不要回來，即是你的病一天未好回來，你的病一天不好回來你就不要回來，不要回來就不要回來，你明白了。阿通這麼聰明的人當然明白了，我說你真的，如果你 不好就不要回來。今天大家最矚目的新聞就應該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失蹤的班機，現在就有英國的航空失事調查局出來一錘定音。其實是美國佬、英國佬合作在軍 軍隊、軍部、軍事、間諜組織合作，將他們兩國的衛星監察大家交換了分析。其實就找英國佬出面，你問我的分析就找英國佬出面，其實這些資料就美國佬給的，就等英國佬去做分析， 接著就發貨給澳洲，最後的位置就在南印度洋。而因為這樣就斷定了，因為附近第一燃料就完全燒了，第二件事就說發現在附近沒有機場，飛機不可以降落，所以就推斷了飛機就在南印度洋墜毀 近澳洲珀斯的海岸，現在就集中在那裡搜殺，派出最先進的儀器去南印度洋搜殺殘骸和黑盒。黑盒如果在海底上，它就會發出超音波，大約範圍12000呎。 不過是連續30天，有些可以去60天，看看是哪一隻，30至50天，但一定要在它12000呎的範圍才可以收到它的超音波信號。現在第一件事需要找殘骸，但直到今日為止，這一分鐘不知道，最新的報道是到現在為止找不到殘骸的。 昨天的宣布就說排除合理懷疑之後，認為失蹤的MH370客機經已墮海，亦都是無人幸存。 昨天10時15分左右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就發出消息給所有 家屬接著午夜12時半馬來西亞總理出來斷定了失蹤客機墜毀南太平洋。令到失蹤客機失蹤了17天。家人一直因為找不到殘骸，一直都有一個主觀的願望，希望這架飛機真的很諷刺的，很忙不忙的飛機就是被騎劫，而這個機上的機組人員和乘客就成為人質。找回的時候就起碼這些乘客是生還的，寄予一線的希望。現在馬來西亞總統就宣布一錘定音，說飛機墜毀了，所有人都全部 機上有239人，其中是中國的乘客是154名。人民日報提了4點的疑問，一，墮機如何靠數據分析得出呢？有沒有其他的旁證啊？二，英國航空失事調查局所謂以前從未使用過的最新的方式和技術是什麼來的呢？三，究竟為何飛機會折返向南呢？四，是什麼時候能夠找到這個客機和黑盒子呢？ 他們就說因為一直都衛星收到這個飛機發出來的信號，直到即係大約4-5個鐘頭，失蹤咗之後4-5個鐘頭之內啊，一直收到呢啲衛星嘅信息。根據啲衛星信息咧，就用好複雜嘅方程式計算咗出嚟咧，就話個位置喺嗰度噶啦，就別無他處噶啦。根據嗰個所在計出嚟嘅所在地點咧，就認為嗰架飛機冇可能降落喺任何地方嘅，只有一個地方嘅就係最。就是墮海，所以就宣布這個飛機是墮海的。這個是，如果大家還想有一線的希望，那繼續希望他錯啦，計錯數啦，或者得到的衛星信息不是這個飛機發出來啦，仍然呢， 若然這個飛機不是折返的時候，如果是向前飛的時候，就有一個我看過的報紙報道，原來很厲害，一路前面有成幾百個機場的是適合下可以降落的，還有一些國家是說不需要打招呼你的飛機就可以落的。 你作為家人來說僅是一日未找到殘骸之前都希望飛機是仍然在 存在某處 地方被隱藏著，最好就是因為是劫機，乘客被挟持，所以就仲有一線生機。但而家咧就 越嚟越渺茫噶啦。 但而家咧就對馬來西亞政府咧就有啲指控嘅，個指控咧就澳洲就話咧，到而家為止，佢哋要求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同埋馬來西亞政府提供飛機上面貨物嘅清單。但馬來西亞政府就拒絕，因為交俾警方。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拒絕，說交給警方調查，只是透露了機上面有山竹，就是這麼多了，就什麼都不肯說。而調查人員呢就認為呢，要看到架飛機有那個貨運的清單呢，就可以幫助搜殺架飛機的殘骸，找到一些這樣的物料呢，譬如在海上面見到有山竹，你不知道可能就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如果在海上有山竹在那裡浮浮漂浮，或者你有其他東西的，你運其他東西的，當你發現有這些雜物的時候，你又會確認這些貨品就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失蹤班機上面的貨物，又可以進一步推算可能就是這架飛機的殘骸的一部分。但現在馬來西亞政府拒絕合作， 都難怪呢，於是有些的媒體定有很多的猜測。我見到一份雜誌的寫法，就說美國的情報局發覺機上有些很得人怕的，是可能是武器還是不知道什麼，於是乎就劫持了飛機。這個就是 美國佬挟持了飛機， 這件事就是這樣，一定要找到殘骸才能談。那些醜樣的人，你在台灣這次佔領立法院，你看到那些年輕人，每個人都年青有為。 英氣充滿熱情，充滿生氣，又有靚女，但問題是香港你每天見到的政客，不論是民主派好，什麼派別都好，其實真的見到醜樣的人就多過醜態百出，是不是老弱殘兵呢？樣子又賤，你看這個羅范昭芬走出來，昨天跟這個 劉慧卿唱雙簧，你看兩個人很合拍的，兩個人都差不多，其實都是這麼嚇人憎的，雙由心生沒得說。你劉慧卿訪問他，你訪問羅范昭輝當然是好事，但你知不知你的選民或者支持民主人是希望你可以質羅范昭輝的？不是， 還要壞到幫他塗脂抹粉，你知道怎樣壞法？羅范昭輝昨天去了你以前的RTV，你以前的RTV，你在那裡做過的。在節目中，你一提到劉慧卿提到劉浮山的小桃園飯局，當然我沒有看的，但我看到報紙的報導， 你當然就應該問是否黑金政治，你為何當時跟黑社會或者有社團背景的懷疑有黑社會分子在那裡吃飯，你現在問那些東西，誰知原來不是，你知道要說什麼？第一，羅范昭勳找這件事倒轉頭說小桃園飯局，就是 他的對手競選對手或者傳媒，我們抹黑梁振英的。你作為節目主持人，你作為一個民主黨的主席，所謂民主派人士，你是不是應該進一步追迫他？誰抹黑你？是劉夢熊的專門安排你去見那些社團人士的嘛？但不是，你知不知道劉慧卿說什麼？ 又是笑口笑笑口笑淫淫，你知不知道說什麼？說什麼？前晚我也有去小桃園吃飯，我還問過侍仔上一劑在哪裡，你說羅范昭芬聽到之後是不是很開心？即是你劉慧卿衰到幫他開脫，幫他塗脂抹粉， 接著約下一次一起去小桃園吃飯。第一，劉慧卿麻煩你了，不要那麼貼，他兩個一坐下就大家一顆高帽，你又說我的衣服漂亮，我又說你的衣服漂亮，接著劉慧卿又說行政會的掃把頭，原來上節目之前，去過節目之前， 是不是人穿什麼顏色的衣服，費事撞衣服，接著就讚羅太說他很給面，在北京兩會回來雖然病了，但一病好就立刻來做嘉賓了，這就是破格，即是忘恩大赦，有這樣的范婦人走上你的節目，你已經覺得哇，真的我劉慧卿好威，威過威士忌，接著就拆人鞋托人大腳， 言不及義，這是什麼人來的？你說這個民主黨有什麼辦法不死才行，為什麼會在這個區議會的補選大敗才行？可以半島南區，南區可以半島，但是善玉哥說不是，一會兒我先分析那件事，今天的報紙全部都分析是錯的，又說什麼 激進民主派抬頭，一會兒我再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可疑西究竟為什麼可以藍，為什麼新民黨贏，為什麼善仲佳慘敗，為什麼袁利明可以拿票高過善仲佳，完全不是激進民主派抬頭，不過現在可以說少少的，主要是贏了人。 就贏這個袁利明的爆冷門的情況出現,即是一定要做馬。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叫愛國呢?愛國就是你不准說結束一黨專政。老平就走出來說過什麼呢?就說你愛中國歷史、悠長的歷史,你愛中國的文化。但是你不愛實行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些就不是愛國了,等回舊帳,鄧小平當年令到香港人接受主權回歸,甚至乎感到光榮,香港人站起來,就因為鄧小平說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當講到怎樣解決香港回歸的問題,什麼叫愛國者治港的時候呢? 其實當時鄧小平的標準是很寬鬆和很抽象的。鄧小平當時這個偉大設計師、一國兩制的偉大設計師就說，只要擁護、收回香港主權，只要有民族的自尊心、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就愛國，就可以治港了，就不理他的政治信仰是什麼，可以不信社會主義， 可以信資本主義,甚至乎封建主義,連奴隸制度都沒有關係,都不會影響他愛國的。鄧小平說的那些事情就不算數。現在鄧小平不是變成最偉大的保育黨?那現在新解釋的人作反的。他不是,他說得很清楚的,當時大家真的記得了,再說多一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什麼叫愛國呢?只要擁護、收回香港主權,即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只要你有民族的自尊心,只要你肯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那就叫愛國了,那就可以治港了,即是可以做特首了,不理他的政治信仰是什麼的,他可以不信社會主義,可以只是信資本主義,甚至乎封建主義、奴隸制,如果有一條 鵪鶴,連奴隸制、周鵬,連奴隸制都支持的,你都可以說是愛國,是沒有關係的,就跟著可以治港了,就可以入閘了,選特首了。那時你記得,陶四區都說過,黑社會都有愛國的嘛。不,白癡的,現在的問題就是,你這班人竟然敢走出來,羅范、招勳也好,魯平也好, 你說的話是完全違反了當日,年紀大失憶了,年紀大,如果大家有機會,我都鼓勵大家上網,那個RTV,麻煩你看看劉慧卿那種醜態,如果劉慧卿這種醜態,如果還可以令到善仲佳贏區議會的話, 你就是天方夜譚,好像現在周鵬準備就緒,要報新聞,報交通,報天氣,報財經,還有什麼報?有什麼報什麼了? It is therefore with deep sadness and regret that I must inform you, flight MH370 ended in a sudden Indian Ocean。如果一个人经常都说要结束一党专政，他其实真的不认同中央。如果不认同中央的人，怎么样可以将来同中央沟通呢？坚持不对抗和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样的立场来推动中美间的合作。 We're also able to work through frictions in our relations around issues like human rights. And hopefully will lead to resolutions and improved solutions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看到这个罗范招芬的衰样子就真的不开胃，不过好在看不到刘慧卿的样子。如果看完呢就真的今天下午都不用吃饭、周鹏呢就、可以又悭一些钱了、喂，你说这个这罗范招芬和刘慧卿，罗范招芬就说、即你不认同的，大家是怎样沟通，即换一句话来讲，他和刘慧卿就认同大家了、即刘慧卿是完全认同罗范招芬讲的嘢，我又不信了这件事。你讲回这个选举，为什么善造佳会输呢、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民主党的原罪。第一，民主党呢现在已经呢、成为呢即是支持民主的，尤其是比较左的、比较激进的人呢，就视为过街老鼠。但这件事其实不影响、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路线的问题呢，我说民主党是他的原罪。为什么说民主党是他的原罪呢？就是因为冯伟光。冯伟光当选这个，即本来那个位置是新民党的，其实大家要记住，海怡半岛这些地方，这些所谓中产的地方 是比较保守的。好了，一直以来呢他们都是支持新民主、新民党的。因为新民党的陈岳鹏呢走了去做官。跟着冯伟光呢就乘机呢就偷袭。赢几票而已，即赢得很好好险的，是险胜的。他主要就攻击一样东西，对正新民党的死穴，就是陈岳鹏呢选了出来做区议员之后呢，就跟着呢就见异思迁见利忘义，就走了做官，就背弃了选民，那他就上到位咯。跟着呢衰到这个人的样子衰，第一啦，第二样东西这个人都不放勤力去哪里了，就在那里hea，我们已经衰了，其实已经。跟着最衰一样东西，你去说人新民党见异思迁，有官就扑到去做，放弃了选民，跟着你就照板主满嘛。这样你想想，民主党还派的善造佳出来选呢，已经是戆居的。我一早都说选什么鬼啊，你不是跟你选民道歉，因为作为政治的承担，就我自己惩罚自己，我不派人出来。你可以集中支持一个民主派的人去选、可以是任何民主派的候选人、就一定不可以是民主党，这个不用说的，即是你一开始已经输了，没有翻云覆水的了。第二，你找一个善仲佳去，善仲佳老实说、就是啱个区的、其实是啱的了。善仲佳你要 to be fair，即公道讲咧，啱嘴型嘅。嗱，佢个造型咧，又比呢个咁嘅冯伟光梗系好好多啦。即时仲梗系呃到人嘅，即个样吓、即起码同阿冯伟光啊，即 comparatively 相比地嘅，相对地咧，就系个造型咧系比阿冯伟光好好多、第二又系中产，系、嘛？佢讲又系一个咧，其实佢系自由党。你说是自由党多过似民主党的，其实是啱个选区的。你要分析一样东西，就是他出选是啱的，只不过可惜有冯伟光因素嘛，都不紧要，你打逆境波。但是最弊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人很懒嘛。你做立法会议员去选区议会，你有着数有蚀底，着数就是你知名度高，还有你有个公信力，因为你假假地是立法会，你走去选区议会呢就应该有着数的。弊呢，弊在你可能因为立法会的工作呢就忙的、你很多时候拉不到票，但这件事不是借口来的。当你决定去选区议会的时候，你就放低立法会所有的事了，没得谈的，你一定要勤力的。选举很简单，我讲给所有人听、我告诉大家，任何人走来跟我讲话要去选，我不停都是这样跟那个人讲，任何人，尤其是陶君衡，我跟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都是这样说的。 勤力勤力勤力， 就是咯、你想想，我跟你去选举的时候，你帮佣你都帮我 喂少少啦， 站台啦，朝朝早我是六点钟好像做节目那么离开 去九龍東的辦事處就去地鐵站逐個站送人上班在天橋派傳單接著就去茶樓晚上又去地鐵站接人放工風雨不改接著晚上就洗樓我沒得談你連續做三個月如果可以就做六個月 我擔保你贏了,就輸都輸得好看。喂,錢仲梗係難,怪做立法會的事,你可以,如果冇必要的,你係人都知你選區議會,你做所有時間擺曬落去區議會選舉動嘛,你仲走去抽水。啊,人哋個呢個遊行你又去,跟住呢,又去走去探劉俊圖,你同劉俊圖老友嘛。 人家在那裡病,你去來做什麼,就擺明抽水,這些事情不應該做的,但這不是善眾佳的問題,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善眾佳一定不會輸,因為民主派又分裂了嘛,你沒有協調嘛,這個人民力量派了一個,他們又厲害,人民力量又是很厲害,他這次找了袁利明這個美女出來,袁利明呢,第一,又是完全適合, 又適合嘴型的這個可疑中產美國名校出身又是絕對對的所以很多人說這次他贏了善眾佳第一善眾佳自己壞的第二袁利明為什麼會贏呢不是因為他是激進民主派倒過來就是因為他不是激進民主派你試試去找 萬必出來選,會不會拿到100多票,拿不到的。1000多票,1000多票拿不到的。就是因為袁利明才拿到袁利明,就適合嘴型的嘛,適合形象的嘛。倒過來就黨對他來講,人民力量對來講,在海宜半島,這個中產的選區裡面,是徹底的。是徹底的。如果能夠跟分割了人民力量的話呢, 他得的票就會中高因為等於很多人仍然當DBC是大班一樣很多人仍然當人民力量是黃毓民還有陳偉業你這樣的形象是不適合可疑半島的所以這次贏就是贏人不是贏黨善眾佳又輸人又輸黨善眾佳還輸了不夠勤力以你的分析袁利明又勤力過去 所以沒辦法的這個世界一分收一分耕耘一分收耘你看到的所以你兩個合在選票但你仍然輸給新民黨當然叮噹碼頭如果善眾佳不選的話如果袁利明單拖對新民黨袁利明贏的但如果你說善眾佳袁利明不出來選的話善眾佳對新民黨善眾佳都是輸的沒得談的有些當區的選民就這樣打電話去電台他說新民黨參選人的姓罪他的競選的政綱很簡單他說哪一道警鐘響我就若干分鐘我就去到那裡服務承諾這個這樣做到位所以你說如果 如果你今次袁利明對這個叫什麼名字我沒有興趣知道叫什麼名字不知道陳佩什麼如果他兩個鬥陳家沛袁利明就應該贏面高但如果善眾佳對陳家沛因為他民主黨的背景和最近 你又知道有整個AV人出來 再加上他不勤力如果勤力的話都有機會贏但就沒有袁利明勝算那麼高你因為掃把頭都撞板的 佢臨選舉前一日,即係禮拜五個喺立法會去仲,禮拜三個立法會仲講話呢,那個劉俊圖遇襲呢,係同那個新聞自由無關的。無關係。你喺咁樣的機會,咁樣的情況之下呢,如果今日你報紙大家睇到啲報紙或者有啲所謂意見領袖的評論員走出來,哎呀,那個激進民主派抬頭對唔住。 完全在這個可疑半島看不到這次的補選是贏就贏袁利明的是很簡單贏了勤力贏了形象輸就輸在人力的背景沒得說的選區是這樣的就是這樣的沒得說的所以就不在亂說不在謠言惑眾什麼激進民主派抬頭當然倒過來應該說 這樣就對了,倒轉說,民主黨是衰衰民主黨,並不表示此消彼長,並不表示激進民主派抬頭,所以看過這樣的評論,你可以扔垃圾桶,我們賤煲底就行了。說回這個劉慧卿,你想想,還有一個劉慧卿這樣的黨主席,民主黨哪有運行的,你明白嗎? 另外台灣這件事又是很過癮的,為什麼呢?現在有人走出來,好像又是羅范昭芬,警告學生,你想都沒想,就不會去佔領立法會,很多人現在走出來,拿著台灣這件事,你看看,佔領中環,今天的台灣就明天的香港,對不起。 我又可以在今天這個時候潑大家冷水,現在是8:50,今天幾號啊,林伯?今天25號。佔領立法會,可能有人會想這樣做,甚至會有人企圖這樣做,或者有人嘗試。很難,但你就想你都不用想了,香港一定,我鄭經翰說的,一定不會發生,就不用在危言聳聽什麼今天 台灣明日香港沒有這樣的事會發生,一定不會發生,一定不會佔領到立法會,亦都更加佔領不到這個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政府總部,政府總部就等於台灣現在這個行政院,那些保安真的很差。你看到香港整個設計的政府總部是一個雞籠,不要說以前的政府總部,現在這個政府總部更厲害。 整個雞籠,第一件事就是防守嚴密,即是山人勿近,政府總部就等於行政院,如果要比,香港就是特區,那就是一個國家,當然大家不承認台灣是國家,中國台北,有總統的,有行政院的,有立法院的,它不是一個國家是什麼呢?我政治實體。 立法院就香港立法會,你想都不用想,香港的學生是不會做這件事,我們香港沒有這樣的土壤,沒有培養到這些學生出來,所以是不會發生的,就不需要在這危言聳聽,今天的台灣並不等於,就算香港出現佔中,都不會發生,好像台灣那樣,我可以保證在這一分鐘裡面。 你昨天如果看電視新聞,你會覺得台灣警察是暴力到不得了,暴戾,完全是用了,你看到救人員又被他襲擊,躺在地的學生又被他拉起,又是拳打腳踢,真的很離譜。 逢真警察,他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尤其是這些防暴 那些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失去理性人類的獸性就很容易突顯出來當你給了一個棍你得到的號令作為一個紀律部隊你收到的命令是去打人拉人你就瘋了開始打了兩打就瘋了根本不會覺得自己是打人的你明白嗎這是獸性來的 所以這件事就一定會發生的了,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香港人不會出現這種場面的。你的意思是,學生會很冷靜,我們的紀律部隊,不知道,是沒有人會去佔領立法院,不用說,立法會,想都不用想,是就好啊,是就完成了,我告訴你,倒轉頭,香港根本沒有這樣的土壤,也沒有什麼人。但是學民思潮又有集結了數以十萬計,十數萬啊。 家長、學生、青年人圍著政府總部那是一種和平的抗議行動如果要佔領立法會當時要佔領行政院的政府總部就做了做了一萬次香港人不會做這些事另外你看到環球時報它完全是那種財大氣粗 你明不明白完全以為這個世界真的有錢大了現在我最近見到的人真的以為有錢是萬能和大了又說一些刺激台灣民眾的事你不簽那些什麼貿協關我們什麼事我益你而已我益你而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我們大陸沒有好處的你信不信這個世界有人做蝕本生意的 周牌有沒有做蝕本生意的沒有的當然是win-win的只有我們這些100我們做蝕本生意沒有人會真的做蝕本生意的大哥你做是你自己自願去做你益什麼人你有政治目的在背後的等於你說自由行來益香港人你益我們什麼我都不知道你看今天有個新聞有個地鐵站的電梯已經爆了你有沒有看到電動樓梯 其中一塊平板是爆裂了那些是平的還是一級級的那些是一級級上的是呀整個爆了一塊很恐怖直接恐怖你想想為什麼會這樣等於地鐵的啤鈴壓爛了一樣完全就是那個負荷那裡那現在整年電梯了開始所以以後想一想你有沒有搭地鐵我經常都搭香港線的小心我送頂頭盔給你不是你真的要你現在去地鐵要戴頭盔的 那不行的我要戴眼罩戴上眼鏡也好一點盲的機會少一點鏡片如果碎了就糟糕了現在的眼鏡不碎了膠片還哪有玻璃眼鏡你這個玻璃眼鏡來的都好一點當然你如果再小心一點就直接戴頭盔但人們以為你是黑社會刀手 你又小心那以後駕駛單車吧還是不都是你想想電梯我要找一個單身問我今早看到有個電梯直接地鐵站電梯就爆了我問你是不是那個負荷那裡這個又是自由行帶協我們的令到我們的社會成本增加你做個電梯你計過一個電梯 一級企的人是嗎你計到繁忙時間那個負荷是多重等於每部電梯坐多少人那些電流梯他也計算過我真的未見過會這樣爆了你明白嗎你未見過的而是很夠運你說那些碎片亂飛的時候你如果打到乘客會死人的 這個是不是你工程師的憂慮呢還是你工程師的細心呢不是這個貨那裡肯定是你根本每一樣東西有個設計的你設計的時候但是要保養的沒用的你根本不是去做那樣東西等於你都知道當年你記不記得你曾經我們講過一次不知道今日看真一點還是什麼你記不記得一次那個電視台那個台倒下來我們做風波的時候 那次是什麼事有一個攝影塔還是什麼人太多走了上去還是電視台不要說那個搶包山以前搶包山就找竹棚太多人湧上去那些包山不是倒了嗎有一年死人的現在就用鐵棚問題是有一年不知道什麼事有個電視台塌倒了下來我不知道是TVB的 我記得我做歡樂今宵的年代試過在石崗機場一個燈塔倒下來我經常都在危機館你經常都講這個好像是這件事你講的就是了就是了那就是負荷那裡你沒想著那麼多人上去的嗎大家都個人湧上去我覺得燈棒是不應該是爬的你知不知道英國千禧年代 在泰晤士河建了一條很漂亮的橋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英國 你去Tate Modern博物館 近著倫敦拉那裡 你走去Tate Modern那裡 就有機會走那條橋過去對面那個岸 你知不知道人走得多那頭上去 封了沒想著那麼多人走所以立刻封了所以你看到的發生地鐵 出軌飛離了月台 這架就是電車,這架就是地鐵,就塞行衝上月台,車頭甚至衝上了自動扶手電梯,造成32人受傷,當局就說事發的時候列車的車速較正常快,超速,拉了司機去問話,那就這架電車,這架就是地鐵,地鐵,在美國,就在紐芝加哥奧希爾的機場出軌,司機開得快,就衝上了月台,傷了32人,接著就旺角港鐵站,就在扶手電梯的昨晚發生了炒梯級意外,部分梯級倒塌,上層台板的時候突然爆裂鬆脫,發出龍炎巨響, 整個梯級那一級去到頂攝入的時候就爆了,你知不知道那些東西很厲害的,就周圍飛,幸好救雲,港鐵真的要劏豬,今天應該劏燒豬,燒豬,劏雞還神,劏雞油好,劏豬油好,還神,大哥啊,沒有人受傷,安排承辦商維修, 電梯業界估計是失修或硬物阻礙令梯梭脫離,我不是這樣看的,我認為不是失修,亦不是硬物阻礙,就是因為負荷過重,是loading的問題,所以問題就是你現在看到,你還說自由行益我們,你益我們什麼呢?4.5%。 但我們市民付出的代價是否超過4.5%?我們社會的代價,我們的social cost,一定超過4.5%。這些學者又不懂得計算這些數字,得不償失。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It is therefore with deep sadness and regret that I must inform you flight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如果一个人经常都说要结束一党专政，他其实真的不认同中央。如果不认同中央的人，怎么样可以将来同中央沟通呢？坚持不对抗。 和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样的立场,来推动中美间的合作. We're also able to work through frictions in our relations around issues like human rights, and hopefully will lead to resolutions and improved solutions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寒林毓華。美國有架在機場的地鐵,即芝加哥機場,OHL機場,有架地鐵懷疑超速,出軌,鏟上去平台,撞爛了部電梯,都是一個地鐵 電梯的扶手電梯的意外,旺角港鐵站,一條扶手電梯,昨晚發生炒梯級的意外,部分梯級去到上層台板的時候突然爆裂鬆脫,發出龍炎巨響,尖銳的金屬碎片散落在梯格,港鐵就說事件中沒有人受傷,安排承辦商維修。 電梯業界估計是失修, 或者硬物阻礙令到梯梭脫離。 第一我就不相信是失修的因為始終要相信地鐵假假地這個地鐵都是全世界本來是一個全世界最優秀的地鐵服務失修這件事就不會的硬物阻礙了令它梯梭就脫離了但是脫離而會整塊裂開飛出來就不會發生的剛剛在幾分鐘前有人將這個是有我們的Facebook 有聽眾將《蘋果日報》的相片放上去很恐怖發生什麼事呢 現場就望過港鐵站C出口 有兩條分別上下行的電梯連接港鐵站朗豪坊商場出事的電梯是向上行的途經現場的有位市民就說昨晚七點半左右離開C出口 準備去朗豪坊 離開電梯10步的時候 救暈就糟糕了砰一聲還要走過去還要走過去大哥聽到砰一聲走吧麻煩你了不要走過去倒轉相反方向走記住提醒大家這位姓宋的小姐就走上去看到電梯金屬梯級爆裂 兩個梯級彈起,尖銳的金屬碎片散落在梯旁 他說當時有5至6個人在電梯旁邊 幸好沒有人踩入電梯,沒有人受傷 但是人都怕了 之後他走回車站,通知職員 原來是他通知職員 事後有警員趕到現場了解 這樣就離譜,地鐵沒有監察制度 可能不夠快,現場會比較快一點 但如果我會希望看到圖畫是甚麼呢有人走去找地鐵職員的時候地鐵職員已經走在電梯上大家是中間相遇這樣就證明職員有效率即是他看實了現在不是他走到當值的地方告訴職員 港鐵電梯維修承辦商叫做通力的一間電梯公司 根據機電署的紀錄,這間公司去年的自動梯級服務質素評級 只有1顆星,最高是5顆星 只有1顆,即是不合格 這間公司負責荃灣328廣場一條自動梯 去年8月曾經因為機械機件故障 引致乘客受傷 通力現在管理全香港大約41部自動梯 這間公司很恩珠 全香港只管得41部梯 還要只有一顆星港鐵就不應該幫襯他電梯業總工會理事長謝景華說意外有兩個可能一個就將梯級 收入電梯裏面再運轉的組件因失修或者用量過多聽不聽到用量過多林毓華而產生故障前面那個是失修令到梯級什麼都對的你說失修永遠都對的放諸四海皆宜但是你的車壞了是林毓華你失修緊重的令到梯級無法進入電梯裏面脫離在電梯是一級一級捲進去 然後再捲彎過來好像其實有點像迴旋壽司不迴旋壽司就平的不上山的其實如果你去看迴旋壽司你就差不多都知道電梯的運作是怎樣的第二當時有硬物可能阻礙梯級進入頂住他說翻查閉路電視就可以看到究竟是不是硬物所致其實很救運一件事 這條電梯在朗豪坊就糟糕了你有沒有去過朗豪坊的 有 那條電梯是幾層樓高的 那個角度差不多超過45度 直上的如果那條電梯發生這些故障我告訴你尤其是上的時候等一下停了你坐一停人都不得了全部人就撲下來了人踩人踩死人了所以我看到那條電梯我腳軟的你真的害怕的你明白嗎 因為如果還有阿伯就不要向那些高風險的天線了那些夾仔 叫你坐電梯 如果有些人不聽你話 他的跌落都可以成為骨牌效應。有一年去英國，當年是恐怖分子，北愛爾蘭的恐怖分子，IRA，在英國周圍倫敦周圍放炸彈，你進去的百貨公司全部不准背囊，一定要檢查。還有你坐地鐵，如果背了背囊 有人硬是背你的，因為你背了背囊你會頂人，其實你現在地鐵也是的，我覺得很多背背囊的人為什麼不可以拿下他除下他，現在的問題就是其實地鐵也好，什麼都要考慮，究竟商場是給不給人拿夾進去，隨街拿著夾的，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我覺得應該不讓他進去，那些大客來的，擺明就是用來入貨的，check in 拖著夾子,我那次去展覽會也是,我們拖著展覽會多人,我們走去攤位,我經常被夾子,突然你在那裡走,突然你看到前面的人,那你就走得快,拖著夾子,你就直接撲了,所以你以後去逼人的地方,去廣東道,尼敦道,銅鑼灣,如果你突然看到前面有空隙,你跟前面的人,你千萬不要走 沒什麼可能的,在旺地方,因為人貼人,他有空的地方就是因為拉著夾在後面,你一走就去領東西,所以你來香港真的要學,以前遊客來香港,就香港人走得快,人推人,現在來香港就不是,你要小心車輪,那些夾,所以你說香港現在我們做香港人都要去再培訓,但我告訴你,現在我就認為這個電梯, 就算你是摺住了頂住了,它應該就整塊掉出來的,就不會卡了變成爆了,是沒有那麼力的。所以一定是,你說日久失修得的,為什麼叫日久失修呢?就當你超過負荷的時候,不是叫失修咯。就這麼簡單,你超過負荷,你不是要經常要換咯。即是金屬疲勞了,是吧?其實現在倒回頭,如果現在的工程師來說呢, 現在維修電梯真的好像飛機一樣,要拿那個NDT,要幫他做這個照X光。你真的現在如果這樣搞法,我覺得應該真的要立例,跟政府建議,在電梯保養那裡,要在某一個時間定一個時間出來,定期幫每一個梯級照X光。 看有沒有裂痕,如果你一有裂痕的時候,你又遇到這樣一撞的時候,它就會爆了,所以這件事,通常香港的監管部門等到出事才會說,我們想想有什麼方法。你記住,我今天講過了,我覺得是要照X光的,定期照X光的。有筍爺周鵬,他就娶老婆的時候說沒錢買樓。大哥,500呎賣80萬。 即是維基錢尺,如果1000元尺就50萬,即是1500元尺左右,周鵬,都不用買,你又喜歡交易,你經常走山,叫你星期六星期,星期五回來都不肯,喊都不肯,就你要開,今天星期六你要回來,你幫吳明林做這個司儀,你不要笑,今天星期六不是結婚了? 是啊,就是,你啊,吳明林也要擺酒就行了,帶上新娘子來,我們有幾百個聽眾都有賀你,還要通路兜出去拿人情。喂,為1500元,1000元,抵住啊,4萬元入息都行啊,單人是22,22,我可以減你人工,減你人工讓你符合資格啊。 OK,無所謂的,你在簡明公德的了。不過呢,交通就很不方便的了,但如果有車就OK了。去到大澳的車,你拿到permit,你住就自然拿到permit。林毓華你都可以申請。我申請,你開玩笑你。你的兒子,買樓,如果你可以申請,但好像說如果要搭車,可能每天來回要6粒鐘。但一件事我最不滿意是什麼呢,林毓華?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將公屋轉為居屋,現在公屋那麼多人在排隊,為什麼你還要將公屋轉為居屋?為什麼?我是不明白的,這件事我反對的,為什麼不是公屋來的? 為什麼會轉做居屋呢我是不明白過中的最簡單就是掠水這個政府不用掠水這個政府現在不是沒有錢為什麼要將一些公屋本來給一些窮人住的公屋轉做中產的居屋你不明白我不明白你不明白我都不明白那就不用想了我想知道的就是在原本住開的那些又去哪裡住呢 沒有人住他丟空了那為什麼會這麼浪費資源呢很多人不敢太好賣給人很有機會有些人買了就是那些退休人士第二可能是賭價不過有資產審查但有些老人家他平時住在兒子那裡我合資格我申請買來賭價多好 很有機會一定有這樣的人出現這個想都不用想黑開有一條路的昨天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有班機是呀又出事不是出事機器故障都說不難聽就在香港急降因為沒有電整架飛機這個情況很少出現所以黑開有條路真可憐我問你如果當時你坐在這班機 又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班機突然間機器漆黑一片林毓華接著就要在香港急降我問你如果當時你坐在機器的時候你怕不怕沒得怕看機器怎麼宣佈我問你怕不怕機器故障現在我們要急降在 做一個emergency landing 在香港國際機場你要是信 這間航空公司的飛機的製造你要相信那個組機組的機長所有人的命放在機長看怎麼操控我現在問你不是信不信問題我問你怕不怕人之常情我想問問你你是不是普通人你會不會怕我問你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不懂怕的我想會很怕的我想很怕 是很害怕一定是很害怕那會不會機緣要叫大家拿一張白紙寫下最後遺言自己會拿電話出來錄音就行了林毓華就說不害怕沒得害怕我相信我是不懂得害怕只是失了方寸我問了你已經有個因素你有一個對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你一定有一個心理因素是有些害怕的不過想想不應該轉動航班但有很多原因有時逼著坐有時又會想著不會沒事的突然間整架飛機黑了伸手不見五指接著還要逼降不是逼降要緊急降落但我聽你說過飛機可以滑翔不是我只是說心理不要理會就算了 你又大膽啦周鵬如果你真的坐了那班機我知道你不會坐因為你很聰明的你不會無端端這個時候還坐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有心理障礙如果你坐了那班機然後突然飛飛一漆黑一片然後就告訴你現在我們要做一個緊急的降落在香港國際機場你怕不怕 生死有命富貴有天你再說一次那班機原本是去由吉隆坡飛去韓國首爾生死有命穿幾多注意你真的不怕一點怕都不怕恭喜你周鵬和林毓華都不是常人人都怕啦我不是說不怕突然間你坐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你已經克服了心理障礙了對嗎 但問題就是突然間坐坐一下漆黑一片漆黑一片不是韓國在香港降落你不怕你在未落之前你當然怕下落了當然不怕下落了就沒所謂了我很久之前試過回大陸我在昆明的偏遠山區我坐小型飛機之後那架飛機隔了第二個星期就炒了我看到飛機編號 這些我都見怪不怪的但是突然間發生了馬來西亞航空公司這班失蹤班機這件事之後還未找到 所以問題就一定會害怕另外有一件事就不知為何有個大肚婆就有醫生指證明上了飛機前天即是星期日下午就坐國泰CX-840的班機由香港直飛紐約怎料這個大肚婆飛飛下就發現作動了機被迫緊急降落在日本成田機場 將孕婦送到醫院機上再有261個乘客和18個機組人員 因為要在日本降落機組人員已經過了一小時他們限住飛幾小時要換這個crew所以就安排了人們去當地的酒店提供膳食住宿昨天延遲了16小時繼續飛去紐約日本有傳媒說這個孕婦懷疑使用假醫生證明登機 想去美國生仔 但由於客機飛了大約5小時經過日本海的時候就不舒服 最終就在日本生了兒子但中文報紙沒有報導南華早報就說嬰兒不住令到機組人員很不開心 他有醫生紙的相機給他相機說他可以坐飛機誰知飛飛胎動其實這個中文報紙的報導是不正確的如果我們看英文南華早報他就是胎動我懷疑機組人員受過訓練了將他隔離了 需要特別的照顧所以降落東京的成田機場現在沒有說到一件事究竟嬰兒在飛機上生出來或去到醫院生出來但問題是出生之後就夭折這件事令到機組人員照顧這位女士的機組人員 就覺得很不開心這一段似乎是說在成田機場這位婦人和她的嬰兒趕去醫院即是在飛機上要出生如果不是說孕婦就趕去醫院即是機上出生現在這樣說就是機組人員 幫他接生的另外有評論說到看看中共在台灣和香港的救世夢如何破碎其實現在被台灣學生玩殘了你問我來說我就覺得 如果你問我香港一直以來鄧小平的設計香港是一個示範單位但問題是因為那個發展商認為自己的樓盤不優賣吊起來賣虧賣的便宜過麵包便宜過麵粉所以示範單位有人搞破壞爛了都不理了根本就免得理 以為我的樓賣得便宜好像現在大澳那樣周鵬去買周鵬都不買搞破壞示範單位弄來做什麼搞破壞示範單位爛了以前就修修補補整回來我現在不弄你弄爛我更加你畫花去我更畫花一點以為不優賣誰知現在台灣發生這件事之後我想我們這個示範單位值錢多了 現在我想很有興趣看的就是未來中央對香港政策由政改還是硬邦邦但是你看到的了在政改上不會讓的了但是會不會叫那些愛字頭的或者甚至叫梁振英下台安撫香港人的情緒呢今天就是這位六八九先生上任兩年 當選兩年,我們已經捱了兩年,真是可憐的。今天是3月25日。今天投票了。兩年的3月25日,他是任工。多可憐,真是。It is therefore with deep sadness and regret that I must inform you, flight MH370 ended in a sudden 如果一个人经常都说要结束一党专政，他其实真的不认同中央。如果不认同中央的人，怎么样可以将来同中央沟通呢？坚持不对抗和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样的立场来推动中美间的合作。 We're also able to work through frictions in our relations around issues like human rights. And hopefully will lead to resolutions and improved solutions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9點36分 9點36分示範單位現在被台灣人識破了明知道買了這間屋床都擠不到衣櫃床都擠不下原來示範單位的床一般床是6呎長起碼6呎3左右標準就是7.5吋 6呎3吋 你買了床是不是6呎3吋啊周伯你不用的你買5呎多都夠了一般床是6呎3吋的但是示範單位看到房間佈置得很漂亮但是如果你帶一把尺進去不讓你量相片不讓拍的你拉一把尺床床只有4呎8吋所以看起來房間好像很大 原來他的床又圍住了不讓你躺下去他是一個幻覺香港的示範單位一直在欺騙台灣人但終於踢爆了被人因為有人帶把尺進去量一量有人躺下去死了腳怎麼突出來呢台灣人踢爆了示範單位所以是不是要將示範單位收拾回去呢 我就分析海怡半島就說這是一個中產區你有沒有同意嗎我有多少罵過中產的人中產區就是一個保守意識形態我沒有說到你保守也沒有說到我是一個中產區自然會支持掃把頭這些人如果你有人對號入座就是你的問題但你跟著就在說粗口然後說中產我經常都在爭論一件事什麼叫中產呢 就說中產就沒有受過任何利益還要被人罵第一就沒有人罵你中產第二件事你又不要對號入座第三件事中產有什麼福利我告訴你中產有什麼福利你怎會成為一個中產好像周鵬那樣你在香港讀大學香港人培養你的納稅人你讀大學 你是給18%學費 有82%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有82%是由政府補貼的那你就拿了福利當你所謂做了中產的時候那些年輕人會跟你說我父母我媽媽沒有交稅那你父母你媽媽有交稅如果你父母你媽媽有交稅就中產令到社會給你一個向上爬的台階你社會上自然有 如果你有能力的時候你就應該支持那些沒有能力的人，有些叫have，有些叫have not，人有憐憫之心，不是說我中產我大了，我中產要拿福利，你拿什麼福利？你要輪街證啊，你這樣，你不要做事，只是去拿綜援，肥屍大隻都去拿綜援，你可以不做事就拿，這是你的決定，那說什麼福利？ 就來吵吵吵吵說我罵中產很簡單，還有一件事你不要說粗口，一樣說一樣，你說粗口我就刪了你，我不是說不讓你壓制你言論自由，是麻煩你守規矩，我們Facebook就不歡迎人說粗口，這樣就說完了。還有一件事，就不要拿一些歪理出來，我是中產，老實說什麼叫真是中產，你不要笑啊，曾俊華。 因為中產其實什麼叫中產呢？中產應該沒有生活壓力，沒有經濟壓力，要想想自己明天有沒有一份工作，我還可以過回現在一樣的生活，那些叫中產。很難的，香港不多的，真的。香港哪有中產的？是沒有的，走停就走停。不過你呢，就身光頸靚，可能有輛爛鬼車駕駛，叫中產。不要當自己中產啊。<笑> 你想想明天如果我沒有工作，我可不可以維持今天的生活呢？那些就可以叫中產。所以香港是將中產貶值，所以接著就走出來，我為什麼沒有福利？你不是說爭取中產福利，你根本應該有福利，因為你不是中產，你不要說我是中產，然後我拿福利，就做回頭很嚇人憎的。你明白嗎？我根本就不是中產，我根本就需要，我是基層而已，我是基層來的。 葉劉就自己一個Facebook認為他叫Judy 今次贏了有這樣的因素：一，馮偉剛離棄選民，中途辭任區議會議席，加入政府，選民眼睛是雪亮的，他這樣的做法或者令到可疑居民對他支持所屬的政黨有所保留。他沒有屬哪個政黨的？ 善仲佳說，他現在說怎樣善仲佳輸，然後呢 這個掃把頭，懂得說人，不懂得說自己，為什麼支持馮偉剛做區議員呢？就是因為你有個年輕人走去做官，這些掃把頭你信他一成呢？不單止雙目失明，四肢殘廢，然後他就說善仲佳本身是立法會議員，公務繁忙，以後選人來講，他在選舉期間小落區，沒有經常親身接觸選民，了解民情， 哪裡會投你一票，這個我講了，善仲佳懶人都知道，袁利明這個掃把頭就有評語，越專越勇， 而新民黨和Judy本身有紮實的地區工作， 證明選民選擇區議員的時候，在地區的層次不喜歡空降的候選人，政治明星的效應作用不大，踏實努力服務市民才是最實際。我呸呸呸呸呸， 你這個Judy就住在半山的， 臨選之前就去海怡租了一層樓，就說我是海怡居民， 這叫騙人。 第二件事，律旁相爭如人得利， 你試試叫民建聯的人出來選，自由黨又找個人出來選，看看是不是袁利明贏。這個掃把頭呢， 你說住在海怡的人現在選了這個Judy出來， 我就麻煩你每天敲警鐘，看看是不是真的上你家。<笑> 每天說想塞了看看能不能幫你通渠，通渠吧，我問問你，你叫他來通渠。所以我告訴你，這些人一朝得借語無倫次，你贏是因為有兩個民主派的候選人自相殘殺。第二，你當然財雄勢大， 你看到他義工是多過袁利明加上善仲佳的，你知道哪裏錢多，什麼明星效應，你自己不是明星，你掃把頭明星，你是反派大明星，不知所謂。所以善仲佳輸就抵輸，不需要再說這件事了，沒話好說了。 善仲佳贏了才有沒有天理，我告訴你。還有一件事，民主黨為什麼又死呢？ 因為你看今天的《蘋果日報》隔牆又以這樣說，他政改諮詢其中入尾聲，領導政改諮詢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終於失言了，就說姚和平我認為這是鵪鶉來的，一錘定音。很多人就說喂他就夠運了，林鄭12月開始政改 搞了4个月才出事，已经叫做不幸中之大幸了。但是林郑的失言一锤定音就益了民主党的。为什么呢？原来政改三人组一直预告上个礼拜六，包括姚和平和前政司司长梁锦松出席的政改研讨会，是政改首阶段咨询的重头戏，戏玉来的。 不单港姐有份量，你有阿松，又有新护法姚和平，现在叫姚和平，林郑月娥见到他就好像见到皇帝一样，还获得邀请到场，是要由特区政府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筛选出来的。你在现场就看到了，这个报道就说泛民寥寥可数的。 但你看到民主党有几个成员获得邀请，公民党只见到梁家杰一个人，还有些离谱的地方，在答问环节里面五个泛民的名额里面，竟然三条被民主党抽中，难怪不少出席的人都觉得政府是松张给民主党，明显民主党和内地的学者和特区政府是有互动的。 未来硬去的，现在上他们上去，有政界中人说政府为了民主党搭过这么漂亮的台，无非因为政府到现在为止仍然视为民主党支持政改的民主派里面，即是出卖民主、支持政府这个政改的争取对象。 你想想政府虽然认为公民党的汤家骝和郭荣铿都是支持政改谈判的，但是知道到尾因为公民党的身份，分分钟公民党就捆绑投票，到时以为拿到两票怎知就落空，其实汤家骝当年都答应过曾蔭权，最后又是被他煽到摊摊腰，所以现在政府就 第一公民党的两票不要理了，放在一边，最重要就是拉民主党的六票，即是告诉大家民主党和政府其实就眉来眼去的，即是有勾当，所以大家以后在这些场合夹着民主党和林郑月娥是不是打得同通，我希望快些，多些好像这个选举那样，多些补选，有多些民主党 等他知道敲起警钟，多些警告他，不是给他警告他，等人知道民主党出卖民主就自我灭亡。我们的自动电话系统有没有人打电话进来？我们电话是1831138，有一个就接下来，人家排第一排了很久，有人说我为什么排第一都轮不到我呢？ 曾志华你不要跟这个兜口仔宣传，曾志华这些人渣来，相对开咪就出奇，他相对开咪跟他DBC开咪，没有奇怪，他二台开咪就奇怪一点，做开二台的，他懂得说话，曾志华，他只懂得擦鞋托大脚，除了擦鞋托大脚之外，那个风格或者那个路线，他在港台也做二台的，但港台二台和商台二台又不同，听听听众电话，胡先生，早晨胡先生。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你好，你好， 你好啊， 有咩意见？ 咁系，我想讲两点嘅啫，就系讲啊，台湾同我哋个。 那些就是明星，沒有明星效應，新聞黨不知多少明星。 這些是共產黨明星，其他人做的明星，我希望時間真正香港人民醒過來，希望好像台灣一個很好的佔中示範，我希望香港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可以做到。好啦，多謝你老胡，多謝你。 聽聽這個示範單位怎樣被台灣粉打爛了。 今日《蘋果》的評論就講到看中共在台港的救世夢如何破碎。 李平就說， 台灣馬英九政府對太陽花學運轉採強硬的態度， 最興奮的是中共的媒體和官員，似乎馬英九挽救了他們的救世夢，進而為香港日後鎮壓佔領中環行動提供了先例。在中共官員和媒體眼裡面，中國不只是台灣香港的救世主，更加是亞洲乃至是世界的救世主。中國大陸是如今亞洲和全球經濟引擎， 跟着大陆对着干，这个是台湾经济自我边缘化的愚蠢之举。在中共官员和媒体眼里面，在民主背景下发生的台湾学运只是闹剧一场，对台湾法治形成沉重打击。官方《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就说，一如他们之前炮轰占领中环行动是暴民抗命经济自杀政治赌博，完全是不知道公民社会、公民抗命的价值意义所在。 更加可笑的是，《环球时报》将太阳花学运归咎于台湾学生表现的一种怕蚀底、怕变化，更加是愿意 守住现状的心理，他们缺少投身区域经济整合，并一显身手的雄心和勇气。但是他们就忘记了学生所讲的，我们不是反服贸，而是反国会违法，反国民党不尊重国会和民意的恶劣态度。中共官员和媒体仍然是漠视学运的起因， 是因为他们救世主心态的延伸，自以为我在服贸协议中对你们台湾给这么多利益，你们不敢要，是你们怕变，是你们没勇气。一如中共对香港特首普选的心态，普选是我给你的恩赐，怎样选当然要听我话，特首当然要爱国爱党， 公民提名当然是不符合我的要求，当然是不合法。台湾的马英九政府和香港的梁振英政府又急于配合北京的决策，以捞个人的政治资本，一个是黑箱作业，避过立法院对服贸协议的逐条审议，另一个是假咨询，藉着中共的御用学者对普选方式一锤定音，同样是无视民主程序，无视民意。 就算服贸协议最终真的可以救到台湾经济，亦都必须是先接受民主程序的检验，这个不是怕不怕变，有没有勇气的问题。民主程序是不容怠慢，民意是不可欺侮的问题。同样在香港特首普选问题上面，中共如果一直抱住家长心态，抱住救世主心态， 不理会香港的民意和民主程序，让梁振英政府和马英九政府一样强硬闯关，只会令到中共再次蒙税。马英九强令台湾人接受服贸协议，引爆了太阳花学运，引爆了占领立法院行动，引爆了社会分化。梁振英如果强令香港人接受假普选，必然引爆占领中环行动，引爆更多的公民抗命，引爆更多的民主运动。 中共不要错估港人愿意为真普选付出代价的雄心和勇气。而李怡先生亦有一个小评叫做识破，他就引述余英时教授发表的文章《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值得香港人警惕。台湾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已经认清中共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力， 事实上就是政治影响力的化身。中共近年对台政策是运用经济将台湾牢牢地套住，等到台湾离开大陆无以为生的时候，统一的机会就会来了。余教授就说，这个掩眼法已经被台湾公民识破，对香港亦都是这样。但是这一点香港的政商主流甚至是民主派主流并没有识破，又或者是即使是识破了， 亦都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享受没有尊严的盛宴，直至到市民的生活空间饱受挤压，乃至于本土意识兴起。但是这个是不是为时已晚呢？台湾抗争就告诉我们，无需要这么悲观。 我有一件很悲观的就是我们香港的医护水平，现在我们就不够医生不够医护人员，因为自由行来到就真的形成了私家医生，尤其是大医生私家医院，就是变成医疗产业，就充斥着自由行的人。 医生的自然当然是人望高处水望低流，当然他找人，公营医疗机构就不够医生，你以为高永文走出来做什么呢？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当然放宽海外医生来香港执业，让他进这个医馆局，起码为我们公众服务几年，又让他出去找人，这就是解决方法。以前香港医生 你有个来源，有英联邦医生可以来香港，买本地毕业医生你就救人，你现在封了一条入口的路，即是入口货，但是这个不是单单是政府的问题，你本土的生产就不够，医疗界的医生，医卫医生为谁负责管医生，那个叫什么名字？ 當然不是高永文，高永文是醫生，但他們的醫學會自己，他們 自己都是醫生，會裡面 自己都有很多自我利益， 這就叫醫醫相衛。 你知不知道做什麼？我做什麼說什麼？我不知道。現在老人家給400元去看私家醫生，政府貼300元給他。那還不是利益輸送？大哥，政府貼給他。我都說私營的系統和公營系統要互相配合。那你不要給錢就說，你給錢給300元，我為什麼不請醫生回來？這不就叫做醫醫相違？這不就叫做利益輸送？ 我不敢得罪你，有些人高過醫生三元看症，當然有些醫生有很偉大、很高尚的情操，但多數在醫管局裏面，出去掛一排的都是想賺錢的。大哥，你現在的問題就是說，你在未有醫生之前，你說這是短暫的，林毓華說得好，是一個短暫的措施，我接受，但不是長遠，長遠解決就是增加醫生的人數，香港服務的人數，今天節目時間夠了，你怎麼看醫生啊？通過去看醫生。 你只是咒我的病，跟同事說的。你冷氣不要那麼冷，我們身體會健康一點。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